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老爷回老家之后，姥姥的心情非常不好，经常找人出气。苏菲菲果然来到农业公司找佳期谈房子的事情，万征也给了佳期一份回扣，惹得佳期大怒。 姥姥在家里埋怨：“你说你姥爷，到了老家，连个电话都不打。” 佳音心不在焉地附和着：“ 啊，是太不像话了。但还是你刘奶奶打电话来的。姥姥，跟他离婚。”姥姥瞪了他一眼：“说什么呢，这孩子？” 胜利和一脸疲倦的建华进来，建英问：“ 建华又挣钱去了？” 胜利赶忙说：“可不，我说我在这儿现在挣得多，让他别那么辛苦，他还不乐意。” 建华很倔地瞪着胜利：“瞧你那德行，就跟你多了解娱乐界似的。” 胜利不敢跟媳妇叫板，但心里不服，现今不比从前，他也有反抗意识了。他指使佳音给建华倒水，建华不领佳音的情：“ 你好歹找工作，别整天在家躺着，越待越懒。” 胜利很有道似的说：“你想干嘛你就说，我帮你留意着。你还想往这圈里混？” 建华打断了胜利：“你住嘴，我就讨厌听你一口一个圈里圈里的。什么圈啊？你怎么不念圈呀？”“ 没那么念的。”“ 怎么没有啊？猪圈。” 佳音哈哈大笑，建华呵斥：“ 你还笑？笑什么笑？还不是削尖脑袋想往猪圈里钻。” 佳音的笑也马上收了。 胜利对媳妇很宽容，当作没听见就算了。他跟佳音说：“哎，佳音，你知道你……”胜利还想说大姨夫，看见建英想起来不合适，又改口：“就郭勇，你知道他现在又干什么去了吗？他现在到电视剧组去当制片了，这以后啊，要是他们的戏找演员，哎，佳音，你也可以去试试镜啊。” 姥姥一听高兴了：“那好啊，到时候一开电视就能看见那佳音了，那多美呀。” 可建华不同意：“ 我就不喜欢女孩子干这种抛头露脸的事儿， 朴朴实实的跟你解释的干个正经工作。妈，你看看胜利居然现在也打扮起来了，头发天天梳得跟牛铁了似的。姥姥不爱听，演戏也没什么不正经的，不正经的那都是打根上就不正经，干了什么他也会往不正经那儿去。妈，您甭净顺着他，您说演戏有什么好啊，出去有人找你签名，买东西不用排队就满意了。佳音甩片汤，可我怎么看有一文章说教师这职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因为也有表现欲，也特别喜欢被人崇拜，因为当不了演员被老百姓崇拜，才当教师让学生崇拜的，就跟当不了主持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当售票员报报站名也一样过瘾似的。建华愤怒了，哪儿学的这一套啊，现在这人怎么什么都敢说呀。姥姥问，佳音你会演戏吗？建华说，会什么呀，以前还说会唱歌呢，结果呢？才智下了传销课回来，赶紧着挑事儿，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哎，佳音，你看今天的青年报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报到我了？那倒还没轮上呢，我告诉你报到谁了啊，小柳。佳音一听脸色大变，接过来埋头看，越看脸色越难看。 胜利问，哎，写小柳什么了？ 就是跟那小李美刀的事儿啊。小柳啊，在网上天天连载他们俩的吃喝拉撒，还特别多人爱看，出大名了。建华看不上，这算什么出名，这不是丢人吗？一大姑娘整天跟一男的住一块儿，还敲锣打鼓的招式天下。佳音把报纸扔在一边，真不要脸。建英连忙捡过来看，哟，还有照片呢，哎，别说还挺好看的，人家都说她是一美女作家。佳音不屑，嗨，大姨，现在基本上连五官都在的就叫美女作家。才智狂挑，我怎么觉着小柳现在打扮的跟你有点像啊，佳音。哼，别逗了，她想像我。建英瞧了一眼小柳的照片，再瞧一眼佳音，哼，别说还真有点像。才智又嘻嘻地笑着，怎么着，后悔了吧？当初你要是答应了小李美刀，现在出名上报纸的就是你了。去去去去去，这种名我才不出呢。建华骂道，你倒想出，你认识几个字儿？你人小柳好歹是大学生。佳音看着姥姥，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现在不也论堆搓吗？我是怕你们出门被人指指戳戳的。姥姥深明大义，频频点头，对，孩子说的对。 子夜柔情。 美刀努力写作的同时，小柳在旁边接受电话采访，四仰八叉的把脚搭在美刀的电脑桌上，没形没状，原来的矜持荡然无存，文言文语言风格完全不见了，撒开了花。 我又没碍谁的事儿，这是一个言论越来越自由的时代，社会变得非常宽容了，我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幸运儿。嗯，别人这么做我也不会有什么觉得不好啊。您说他？他探头问美刀，你愿意接受采访吗？ 不愿意。 小柳笑眯眯地说，啊，他不愿意，啊，好，没关系，啊，谢谢，再见啊。 他放下电话，得意洋洋地在屋里溜达，看哪儿都觉得特顺眼。明天下午有一杂志要来给我拍照片，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出镜吗？ 不愿意。 随你便。 美刀看不惯小柳现在这飞扬跋扈的劲头。哎，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是旧战却朝吗？啊，你把记者招家来，我还得躲出去，天天这么着，我怎么写作呀？ 你出去写呀。你没看现在好多人都在星巴克对着一台手提电脑啪啪啪的打，脸都让电脑屏幕映得蓝莹莹的，特有气质。 那不是缺心眼吗？ 哎，跟你说哈，已经有出版社跟我谈出书的事儿了，我说版税得12%。 美刀嫉妒坏了，大叫：啊，我才12%。 小柳也不理。起印50,000。 啊，我才50,000。 你着什么急呀？我这先好着呗，万一他们能答应呢？这年头就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美刀听了有点气急败坏了，你打我这出了名，那版税得分我2%才合理。 那可不行，咱俩一块混，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呀。 我从来没想要，是你上赶着给。 小柳唱起来，这就是爱的代价。行了，你也别搓火，离俩月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俩一分，各走各的，两不亏欠。哦，对了，你就可以接着追你那个贺佳音了。 我怎么不亏啊？我亏了。贺佳音那到现在他还能理我吗？ 唉，这你就不懂了。小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那受过错的爱情才刺激。好多人没事还整事儿呢，就是为了刻骨铭心呢。 美刀扳过小柳的身体，直视着他。哎，你也跟我说句真心话啊，你对我有爱情吗？ 小柳咬着嘴唇犹豫地说，嗯，有。其实你这人吧，挺单纯的，要别人不一定会搭理我。你这人心眼挺好的，我会记你一辈子的。 美刀气节拿出杀手锏，你等着，回头我写你1000字。 你是还嫌我没名儿吧？那就这么着，估计俩月以后你得管我叫师傅了。子夜周期， 佳期磕磕巴巴在全体员工会上念一份文件，手里听得生气，大眼睛一直四下瞪着。 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 刚念到这儿，手里突然冲佳期大吼：大声念！ 佳期吓了一跳，只好提高声音：经总裁室及人事部讨论决定，扣除廖宇本月奖金，并暂调总务部服务1个月，工资按清洁工标准发放。此决定自颁布之日起生效。龙业房地产公司总裁室，人事部。佳期越念声越小，勉强念完，赶紧坐下。员工们顿时交头接耳，几个女业务员非常同情地看着廖宇，可廖宇却事不关己地左顾右盼。 首里站起来发言： 收受回扣是我们农业公司绝对不能允许的肮脏的行为，为了洗刷这种肮脏，廖宇从今天起由总务部监督清洗厕所。 交头接耳声更巨大了，手里威严地扫视大家： 必须施以重罚，才能让农业的所有人得到教训。廖宇这个厕所啊，也是替你们洗的， 今后谁要是有收受回扣的行为，就地开除。散会。 佳期内急，从楼道里往厕所一路小跑，跑到一半突然想起来了，扭身往回跑。 廖宇正从女厕所出来，把门外正在清洗的牌子挪开，一眼看见佳期。哎，你去哪儿啊？那边是男厕所。 佳期只好站住，看见西装革履但挽着袖子的怪模怪样的廖宇，一脸抱歉。 哎，对不起啊，谁知道他那耳朵这么尖呢。 算了算了，您那么大声的批评我，他要是再听不见那就是耳背了。 你这哪是算了的意思？ 真没事儿，咱们公司的厕所呢还算挺干净的，那些女孩老在里边抽烟，现在啊更爱来这儿了，陪我聊天。 你还真能给自己找乐儿。 嗨，活着呗。 廖宇魂不吝的样子惹得佳期反感，不挤兑两句很难受。 嗨，你来公司多长时间了？倒贴多少钱了？ 你不憋得慌吗？佳期还没有来得及回嘴，身后响起了叮咣五四的皮鞋声，手里还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佳期的面子上，我早就开除你了。 说完眼睛还挑衅似的在廖宇身上打量半天，才转身进了男厕所。 佳期放下陪着的笑脸，发现廖宇正讽刺地盯着他。 谢谢谢谢谢谢，要不是你这么有面。 你干嘛这么说呀？你不服气可以走啊。 我干嘛要走？ 我要是你我就走。 所以你成不了我呀。 自言柔情。 姥姥终于想通了，乐子得自己主动去找，不要长期的沉浸在自怨自哀或怨天尤人的情绪里。今天他准备把占公家地儿围的菜园子再扩张一下，他找来两棵小枣树，让胜利和佳音帮他种上。 胜利从厨房窗户顺出一条水管子，喊佳音：“ 哎，佳音，哎，接一下。” 佳音不情不愿地过去接了，递到姥姥手里问：“ 您这儿从哪儿弄来的呀？”“啊，就那个街心花园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那么没觉悟啊？那是国家的枣树。” 姥姥头都没抬：“ 对呀。”挪到咱家就是咱家的了，搁那街心花园里也没人照顾他们，现在我天天还给浇浇水。 那他们在街心花园里你也可以滴了着水过去浇啊。 那不行，我浇了到时候结了枣了别人给摘了，我凭什么呀。 哼，那还是觉悟低。 我要那玩意儿干嘛呀？我都这岁数了，我还能入党吗？我。 您这话要让我姥爷这老支部书记听见了，肯定气炸了。 嗨，你还少跟我提这人哈，什么老党支部书记，他是从看大门的岗位上退休的。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胜利看看这两棵枣树夸赞：“ 妈，他能结枣吗？” 那怎么不能啊，活了就能结枣。 姥姥拍拍手上的土嘱咐佳音：“ 你不是没事吗？帮我看着点啊，别让那些小孩给撞坏。” 佳音才懒得管呢，那我可保不齐，这么几根枝子谁看得见啊，再说这儿过来过去的都是车，没准就让车给撞了。 姥姥一瞪眼：“敢？那我拿钥匙划他们那车去。”“哎呦，姥姥，我姥爷跟您吵架你也犯不着反社会呀。” 胜利问：“哎，佳音，你怎么也不出去找个工作呀？”“ 啊啊，我明儿就去。” 自言柔情。 胜利一给女的打电话，就跟一女的似的。尤其是给年轻漂亮的女的打电话的时候，看她那背影，居然跟一个小姑娘闹春一样，女了女气，时不时还一扭一扭，好像跟谁撒娇似的。从正面看，眉目含情，如同讲电话的人就在跟前儿。 我有个事儿啊，求你，真的真的是求你。 他很强调那个求字。 如果不算冒昧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边吃边说。也多谢你一直以来对我挺关照的。我真的，我不是客气。 胜利踱到窗边，看见马家儿子正在倒车，车撞歪了姥姥刚移植的枣树。 真的真的，你说你喜欢吃什么呀？ 胜利看见姥姥火箭一样窜了出去，有点慌。 那就沸腾鱼香吧。没事，不怕没位子，我现在就去排队去。好好好，六点啊，六点没问题啊。那好，晚上见啊。 胜利撂下电话就往楼下跑。马家儿子撩开嗓子喊： 谁成心的呀？我没看见。 佳音怕姥姥吃亏，也赶紧窜了出来。姥姥姥姥，算了算，人都说对不起了。姥姥可不干。对不起都那么好说的，听着跟骂人似的。那么大一棵树你看不见的。 那是树吗？草似的。 你撞了我的树，你还有理了？ 什么您的树啊？又没在你们家屋里，怎么就成你们家的了？ 胜利去拉姥姥。 妈，又不是诚心的，扶正了不就行了吗？ 马家儿子气急败坏地问胜利： 胜利，你们家老太太怎么回事啊？ 姥姥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 马家儿子诚心气他： 您老伴儿不在家，你也不至于着急忙慌成这样啊。 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着急忙慌了？我哪着急忙慌了？我 马老头老太太也出来了，老头还拿着铁锹。姥姥看俩人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得往后一跳，可嘴里仍不服软。 干嘛？你们干嘛？ 马老头径直过去扶正那棵枣树，拿铁锨松土。姥姥这才松了一口气，得理不让人的说： 这还差不多。你们家那儿子可真不懂事儿。 马老太叹息： 老李呀，不是我说你，你这些天怎么这么怪呀？ 马老头也说： 可不是，人老陈在的时候就够怪的了，这现在更怪了。 姥姥不甘示弱：你别阴阳怪气的啊。 马老头老太太也不生气，自顾自笑。佳音禁不住也跟着笑。胜利对他板起脸： 佳音，你晚上跟我出去吃饭。 干嘛呀？ 还能为什么呀？帮你找工作呗。 什么工作呀？告诉你啊，钱少了我可不干。 胜利诡秘的一笑： 佳音，要是进圈里呢？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 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柔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银叶生。上集回顾，小柳写的关于他和美刀的轶事上了报纸，佳音气得大骂小柳不要脸，但小柳却在美刀家里恬不知耻地陶醉于自己的名人梦当中。佳期责怪廖宇不该收万征的回扣，被首里听见，首里责令廖宇今后在公司只能打扫厕所以示惩罚。佳期感到很对不起廖宇。建华逼着佳音找工作，胜利便请了苏菲菲帮忙。 饭馆里佳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地看表。爸，您跟人约的几点呢？ 六点。 那你干嘛四点半就拉我来呀？ 要不然就没座了。 哎呦喂，佳音正心说这儿谁呀，让我爸这么巴结，苏菲菲就被服务员领了进来。 胜利马上脸红心跳地站了起来，一只手还把佳音也给提溜了起来。 哎呦，菲姐来啦。 佳音一看是他，又意外又不爽。 胜利麻溜的从服务员手上夺过茶壶倒茶。 哎呀，菲姐，您真准时啊。 嗨，干咱们这行的准时是必须的呀。菲菲看着佳音很主动的像哄小孩似的打招呼。你好啊。佳音不耐烦的说，还行。 胜利对着服务员说，菜可以上了。小姐，对，你给报一下啊。 菲姐，你想要什么随便加啊，随便加。 苏菲菲听小姐报过菜名之后笑笑，可以了，你挺会点的。 胜利不敢看苏菲菲，可说出来的话是火热的。 你喜欢吃什么我都留意着呢。 佳音觉得父亲十分不得要领，频翻白眼儿。 子夜柔情。 晚饭的时候，姥姥一看桌上没有男的，伤感起来。她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所谓同志般的爱情，就是像她跟陈以生这样，共同生活一辈子，也要斗争一辈子。还算年轻力壮的时候，天天早上起来俩人都要例行吵一架来受嗓子，不然就觉得嗓子没开，痒痒难受。开始孩子们还觉得怕，以为他们感情很坏，可时间一长就麻木了。 甚至哪天早晨起来，姥姥姥爷由于太忙而疏于吵架，孩子们反倒深感不适。上了岁数以后，老两口有点吵不动了，明刀明枪耍不了，可以暗地里放冷枪使坏，不然寂寞得不得了，日子怎么过呢？建华问：“怎么了妈？胃口不好，不舒服啊？”“ 哎，没有，我就是没精神。你看咱家本来男的就少，弄到现在。” 建英和建华互相瞅了一眼，问：“妈，您是惦记我爸了吧？您要是惦记，就回去找他呗，把他接回来。”姥姥觉得不妥：“ 哼，我不去，那不给他长脸了，从此他就该不服我了。” 才智躲在杯子后面小声说：“我姥爷以前也不服您呢，是懒得跟您掰扯，才养成了装聋作哑的毛病。”姥姥执拗：“ 我们俩私底下怎么都好说，可让你刘奶奶看了这笑话去。哎呦，行了您，谁管别人家事儿啊，就您把人刘奶奶当一假想敌。” 才智其实也对刘奶奶的家人很瞧不上：“ 要说这刘奶奶吧，您要找也找一水平相当的呀。我姥爷装聋作哑的，可是眼睛是雪亮的。我估计啊，他万万犯不上为了刘奶奶得罪您，除非他就不想回来了。” 姥姥嘟囔着：“ 我看他就是不想回来了。” 建华宽着妈的心：“不会的，妈。那俩人都要面子，所以才僵着，一个人让一步算了。我让佳音陪你回去，反正他也闲着呢。”姥姥左右看看，脸上微微有了点笑模样：“ 既然你们都求我，那要不我就回去一趟。” 孩子们赶紧说：“是我们求您。” 子夜周期， 胜利陪着小心地问苏菲菲：“ 啊，我听说您前一阵儿说想找个助理。” 菲菲点着头：“ 嗯，对。” 胜利又让人特替他累的笑了一阵，这种笑是别人还没怎么着，自己先心虚了。 这我就想起来了，我这闺女啊，现在呢正好在家待业啊，你也见过，其实挺机灵的，也愿意呢在这行里干，所以今天呢就想问问您，您觉得他怎么样？” 说完一拍佳音的脑袋：“佳音，你坐好了。” 佳音和苏菲菲都觉得很意外，半天菲菲才迟疑地说：“ 对啊。” 但是没有下文。他觉得佳音可不像是个省油的灯，有点厉害，起码比他姐厉害。佳音可不巴结他，坦坦的吃饭，看都不看这俩人。苏菲菲脑子里琢磨，嘴上一直敷衍着：“那这小姑娘自己乐意吗？”“ 乐意，她求之不得呢。” 苏菲菲直接问佳音：“你什么学历呀？”佳音一副混蛋样子：“ 嗨，我要是学历高，我爸也不会张罗着我干这个呀。” 苏菲菲倒觉着找个厉害的助理对外办事倒也方便，尤其转念一想，接下来买房子的事可能还要求到佳期，倒也不是很抗拒，大不了过一阵子再说不合适，把佳音给开了呗。想到这儿，他笑眯眯地说：“ 做助理挺麻烦的，心得细。” 胜利连忙说：“他心挺细的。” 贺佳音并不介意做助理，好歹算半条腿迈进了娱乐圈，多认识点人，以后再找机会嘛。 但他介意的是给苏菲菲当助理。啊，你看我这边呢事儿倒是不多，就是接个电话提醒我的 random 什么的。佳音顶讨厌中国话里加英文单词，倒不是觉得假洋，而是因为他听不懂，觉得人家欺负他。他故意张大嘴看着他们。 胜利门清似的解释，就是流程。 菲菲继续介绍，我现在手里有两个节目，外边还接一些节目，有的时候在时间安排上就有冲突，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有个助理呢能明白点，不过就是整天跟着我怕你烦，挺单调的。 看佳音不理，胜利说，你倒说话呀。 苏菲菲解释，其实我跟她姐姐挺熟的，昨天还去他们那儿看房了呢。她姐姐办事很大气，我想她也差不了。她这么一提醒，佳音突然想起来了，对呀，可以趁机替佳期盯着苏菲菲跟万珍。于是她马上满口答应，那行吧。 哎呀，你要是愿意就太好了，真的，你帮了我大忙了。 苏菲菲那高兴的样儿，让胜利和佳音真觉得自己帮了人家的忙了。 那就这个周末吧，咱们录一期新节目的时候你就来吧，你留我一个电话，周五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我告诉你我们家在哪儿，你来接我。 佳音一听这么快就进入状况，面露难色，毕竟他从来也没上过班。菲菲此时突然自责地拍拍头， 哦，你看我这人啊，最重要的一点忘了，工资。 胜利马上抢话，您看着给。 哎，别别别，还是先说定了吧，省得大家都不乐意。嗯，先2500吧，啊，先干俩月，然后看看咱们俩磨合的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再涨，咱们再商量。 这个价钱比佳音预想的要多，看在钱的面子上，他露出了今天晚上的第一个笑容。 胜利觉得不合适，哎呦，这太多了吧。 菲菲摇着手，啊，不多不多，这钱其实我觉得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钱大家都能接受，干起活来就没有怨言。我这个人呢一向都不太在乎钱，真的，我也穷过，我觉得钱不是特别重要，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咱有钱少的活法，不能说谁钱多了就比别人高一等了，要不然咱们今天能在一块儿吃饭吗？ 这一番话让胜利乐得合不拢嘴儿，真觉得自己跟苏菲菲是平起平坐的朋友了。 子夜正气， 可陈建华听了很不高兴。 不行。 还不用胜利说话，佳音就急了。 为什么不行啊妈？ 我晚上刚答应你姥姥，让你陪她回老家接你姥爷去。 啊？那你也没问我。你整天游手好闲的白吃白喝，我用得着问你吗？我告诉你，不往这家里交钱的人就是没有地位的人。 胜利不想在苏菲菲面前出尔反尔，他着急地说，哎呀，这工作挺不错的，一个月2500呢。 钱钱钱，我告诉你何胜利，自打你进了电视台，嘴里整天就不是这明星那明星的，要不就是钱，你忘了你是一知识分子了。 佳音又来劲， 哟，你中学老师算知识分子吗？我们同学都是学习差的才考师范呢。 姥姥连忙说，算了建华，孩子找个工作也挺不容易的，我自己回去有什么不行的呀。 妈，不能这么顺着他，他这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也不是长远之计。 胜利跟建华递戈， 现在哪还有长远之计，你看看我。 你那叫不争气，没本事。 胜利的话总是偷偷摸摸但不服气的溜边出来的。 可我现在挣的比你多吧？ 那是你应该的，你男的挣的再比女的少，你好意思吗？我就瞧不上你这种爱慕虚荣的人，家里有一个还不够，这老的小的都要给那女的服务，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 佳音耍赖， 妈，反正我愿意去，我就去。 姥姥也说，建华，孩子愿意去就让他去呗。你看你前两天一直骂他不找工作，现在孩子找着了你还拦着， 让他去，那您一人回老家呀？ 介英只好说，要不我请几天假陪妈去吧。姥姥连连摆手， 不用不用，还给你姥爷长脸了，为他犯不上耽误工作。 子夜周期， 姥爷在自家长院里撒开了花的抽烟，没人管，脸上的皱纹都平了。刘奶奶早起路过，在围墙外边看见，片腿进来了，俩人老没见了。 哟，还没回去呢？ 没呢，这儿多好啊，空气也好，也安静，住着舒坦。 老爷连说话也比在城市里清楚自信。 那家里头不垫着？ 老爷咳嗽了一声，并不多言。 刘奶奶心下明白，你这不是跟我大妹子怄气呢吗？ 不是，这人呐，岁数大了就愿意在长大的地方待着。 二老爷出来招呼， 哟，刘姐来了，来屋里坐吧。 啊，不了不了，我这也是早锻炼溜达到这儿了，看看陈以生他走没走。 哎，那我也去。 老爷相跟着出来。 走着走着，刘奶奶突然笑了。你说哈，为什么这夫妻俩走道就一个前一个后，这没啥关系的倒能并着肩走呢？ 我也不知道啊。 老爷知道也说不知道，何况他懒得想。他看着对岸的学校， 你一直在那儿教书啊？当老师好，我就觉着呀，你当老师好，所以呀，才让建华也当老师。 刘奶奶有点害臊，可老爷落落大方地说， 我就觉着这女子啊，得有文化才行。那会儿你是咱村文化程度最高的吧？ 刘奶奶叹口气，唉，不提那些了，现在就指望小柳能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了。 他有信儿吗？还跟那个这儿有问题的人在一块儿呢？ 老爷指指太阳穴。 不知道呢。嗨，说起来真让人脸红。我不管他的事儿，他爹妈自然会管。我一个人回村里住着，图个清静。 哎，现在的孩子呀。 可不是嘛，咱们年轻那会儿。他不好意思说了。 老爷倒觉得没什么，替他说， 也就拉拉手。 老爷可没有看见刘奶奶的大红脸，他想着自己的事儿。 明明还跟昨天似的，一睁眼啊就几十年以后了，可不敢再闭眼啊，恐怕这一闭就再也睁不开喽。 嗨，瞎说啥呢，你现在身体不是挺好吗？ 好着呢。不过听说这身体好的人呢，只要得病就是大病。 刘奶奶关心地问。 陈医生，我觉着你这思想不对头啊，怎么那么悲观呢？ 是吗？可能是一回到老家呀，就想起落叶归根这四个字了。 我看你呀，还是趁早回去吧，你们家那一大家子人多热闹多好啊，桂兰那个性格多好啊，心里不装事儿，是个痛快人，那肚子里不留脏东西，对身体也好，就像个孩子似的。 哎，其实当初啊，我就是看他那个大大咧咧的劲儿。不过你说他肚子里不留脏东西，他把脏东西都扔别人身上了，任性。 嗨，你内向，他外向，这不正好互补吗？ 他呀，他小心眼儿，以前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啊，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了。 嗨，这话怎么说的，这就扯远了。我跟他认识多少年了，打你们结婚就认识了吧，我哪能生他的气。 他这个人又啰嗦，你说这么多年了，那点事儿他都没完没了的说的。 要我说呀，你也是，你跟他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咱俩不就拉过手吗？那算啥呀？你这辈子拉过多少女同志的手了？我是说握过多少女同志的手啊，这没区别。 俩人聊得高兴，谁也没有注意一辆出租车从身边开过。 车上的姥姥可注意他们了，他看见这两个人一大早的就并肩散步，顿时醋意翻涌。停停停停，出租车在路边停下，姥姥从车上跳下来大叫，陈医生。刘奶奶一看倒高兴了，哎呦，你看接你来了，一边热情地推着老爷往姥姥的方向走。可这动作落在姥姥眼里，明摆着就是他们俩不清不楚啊。 姥爷心里得意，脚下并没快，慢悠悠地到了跟前儿，还看不出眉眼高低地问姥姥， 你干什么来了？ 姥姥很呆呆地说，我来亲眼看看你这个老不正经的所作所为。 姥爷吓得后退一步，说什么呢？ 陈医生，我坐了一夜的火车呀，本来想给你个惊喜，哎，你倒好，一大早上起来就压马路啊。刘奶奶听见后边这半句话也吓得不轻，哎呦，可不敢这么说，桂兰，就是早上散散步，锻炼锻炼。姥姥狐疑地盯了俩人半天，像押着犯人似的严厉地催促，先上车。因为他站在前车门处，没有眼力劲的姥爷就要和刘奶奶坐在后面。姥姥大喝一声，你往哪儿坐？刘奶奶连忙慌慌张张地冲到前座，姥爷沉着脸和姥姥坐到后排。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晚安。